科学放生，共同建设生态文明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三伏苦暑天，嗓子晒冒烟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，脚上踏了板，手里把脚扇，就等老爷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。孔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手边拍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曾经说过，仕宦当作执金吾，娶妻当娶阴丽华。这可是刘秀人生的两大愿望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当官的，您要当就得当管理京城治安的，娶老婆呢一定要娶阴丽华这样的。您听听，可见这阴丽华在刘秀眼里啊，那是无人能及。其实不光是刘秀，阴丽华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那也是一位评价颇高的皇后。他为人谦和节俭，作为一国之母，处处都以身作则，当然也赢得了让人羡慕的爱情。家里边有这么一位榜样，其他人多多少少的都会受点影响，尤其是阴丽华的儿媳妇，那学的更是有模有样。父亲含冤而死，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小戏出名门，待嫁之时她却遭遇退婚，家族没落，可她却嫁进了皇宫。不能生育，靠什么赢得天子真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出身名门的布衣皇后马明德第一集。刘秀这辈子虽然娶了几任老婆，可在他的心里最爱的当属阴丽华。这种对感情的专一在皇帝里边可是比较少见的。您想啊，皇上都说三宫六院72嫔妃，虽然呢没这么准确吧，反正后宫也是有很多的女人，天天想换新的都不成问题。不知道这种对感情的专一是不是他们老刘家的专长啊？不光刘秀这样，刘秀的儿子刘庄，也就是下一任皇上汉明帝，在感情上也遗传了这个优点，一辈子就立了一位皇后，这位皇后就是马明德。说起马明德，他这辈子可是够曲折的。首先咱先来看看他这名字，明德并不是他的闺名，而是他的谥号。本名是什么呢？在历史上啊早就失传了。 而且这马明德想当初能够进入皇宫成为皇后，跟他父亲的死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如果马明德的父亲没死，兴许马明德就不会是刘庄的皇后，更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了。马明德的父亲是伏波将军，名叫马援。我说句话您肯定觉得熟，丈夫为质，穷当益坚，老当益壮，这话就出自马援之口。想当初马援那可是战场上一匹野马，战功赫赫，无人能敌。不光如此，这马将军长得非常帅气，高鼻梁，深眼窝，要是按照现如今的标准来评判的话呀，那得说是五官轮廓极为清晰的帅哥。马援很健谈，就跟咱常说的侃爷一样，甭管是国家大事还是民间传说，只要他一张嘴就别想停下来，上到皇上大臣，下到军中将士，全爱听他聊。马援年轻的时候，这军队生活本来过得挺好，可是却因为一次事故，让他不得已的从军队里边跑了。马援这个人很仗义，见不得别人受欺负。有一回，这军队里边抓了一个犯人，这马援呢没事儿就跟他聊天，结果发现这位犯人呢有苦衷。您想啊，那个年月其实好多老百姓都是被逼无奈，这才干了些迫不得已的事儿。马援听完了不要紧呐，愣是偷偷的把这人给放了。犯人放了，这罪过肯定落到马援头上，军队领导才不会管这犯人有什么苦衷呢。你马援私自放走犯人，先得罪加一等。马援一琢磨，这军队我算是待不下去了，36计走为上。您可别小瞧这马援，他不光是能打能杀，好聊天，其实他这人极其的聪明。别看小时候没读过几年书，可这脑子转得比谁都快。从军队里跑出来以后，马援就跑到了边境，靠放牧为生。没过多久，有好几百人跑来投奔他。马援带着这帮兄弟在甘肃宁夏一带过着游牧的生活，那劲头有点部落首领的意思。由于马援经营得法，很快这部落就拥有了好几千头的牲口，数以万斛的谷物。这斛啊，是古代的一种计量容器，汉书里边曾经写过十升为一斗，十斗为一斛。还有人曾经算过，说这一斛啊差不多相当于125斤左右。那您想想，数以万斛的谷物，这可不是一个小的储存量了。在当时，这马援可以说是一个富豪级的人物。要是一般人有了这种成绩，过了这种日子，肯定挺知足的，吃穿不愁，还是个首领，手底下好几百号人全听你的，这日子还想怎么着啊？可是马援呢，人家根本看不上这个，瞧见自己一天天富裕了，他这心里头啊反倒嘀咕上了，难道说我这辈子只能是守财奴的命吗？不一般的人呐，都干不一般的事儿。日子过得虽说好了，可是马援并没有高兴起来。在他心里头，这辈子可不光是吃喝无忧就能了事儿了。于是马援在证明了自己有经济才干之后，突然做了一个让人吃惊的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马援决定走，那些个钱财粮食通通不要，分给手下弟兄，自己一身轻装，漫无目的走了。其实马援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， 反正这样的日子他是不打算再过了。在他看来，这努力的过程远比最终的享受重要很多，他必须得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您说那个年月马原能够活得这么潇洒，可见他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。乱世那对于老百姓来说除了痛苦就是痛苦，但是对于那些有能力有抱负的人来讲，可就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了。只要看准机会揭竿而起，保不齐就能名留千古啊。而马原呢，能力和机遇这两个先决条件全占了，所以说他想不干出点动静都难。当时正好赶上王莽乱汉，各地群雄割据，硝烟四起，马原就琢磨必须得在这个乱世里边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位置。他先是给王莽的新朝当过官员，后来一瞧不对劲儿，转头又投奔了另外一个枭雄，到了最后这光武帝刘秀成了他的目标。就这样，马原在刘秀手下做了一员大将。刘秀瞧马原善于管理，就让他在地方上做了一个长官。马原这人呢，说白了那是白手起家，所以平常不但关心百姓的生计，还和属下同甘共苦。这么一来，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单位里，马原的名声那是没得说。而且马原这人咱刚才说了，他有点头脑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他有一定的危机意识，好些事情往往还在萌芽阶段呢，他就能预料到结果，事事考虑的都比较长远。不过只要是凡人，那就没有完美的。马原千好万好，有一样不好，管不住自己这张嘴。马原这个人性子直，心里想什么说什么，好些时候啊，他瞧见别人有什么弱点或者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也不分场合不分地点，直接张嘴就说。就他这样，在别人看来可就有好有坏了。有人觉得马原你心直口快，是条汉子，这样的人好交往，心里不存事儿，不给你背后戳刀子穿小鞋儿。可要是换个脸皮薄点的，那人家心里头可就不痛快了。我有弱点你可以私底下跟我说，为什么事事都说到明面上啊？这人世间最难懂的就是人心。马原从来没想过自己这种举动能给他招来多大的祸端。在朝廷里边，你嫌我臭，拉帮结派党争的事儿太常见了。而且这帮官员全都信奉一句话，人多好办事儿，人多力量大。可偏巧了，马原这个人是个例外，他是跟谁都不近，跟谁都不亲。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对于马原来讲那可是相当危险。你想啊，咱打个比方，这就跟排队一样，你马原要是肯和别人一起排队，即便日后出了事儿了，那后头啊还有一队人能伸手帮你呢。可现在他马原是一没背景，二没帮派，谁都不把他当自己人，真到出事儿了，这落井下石陷害的可就更多了。当时在朝廷里瞧马原最不顺眼的就是刘秀的一个女婿叫梁松。这话呀得从马原一次生病说起。话说有一回，这马原得了一场重病，在家里卧床不起了。那会儿马原刚为刘秀立下汗马功劳，被封为新息侯，这个爵位和九卿平起平坐呀。所以好多人一听说怎么着马原病了，全往他们家跑过来看望一下。这梁松呢就跟大伙一块来了。要说这梁松啊，从爵位上看和马原一样，俩人是平级，但是除了爵位上，人家毕竟是皇上的女婿，长公主的丈夫，所以别看年纪小，好多朝中老臣哪怕就是比他爵位还高的，见着梁松都得客客气气的对他敬让三分。 您说我刚才说的这道理不难理解吧？这些大臣平常对梁松毕恭毕敬，也有情可原吧？哎，这个理儿啊，到了马援这儿说不通了。当时马援躺在病榻之上，一个个官员全都到床边上问候，什么早日康复啊，您多多休养啊，反正都是这些嘱咐好听的话。马援呢，一个是跟这些人呢级别都一样，再有一个这些人要不然年岁啊跟他差不多，要不然呢就比他小，所以说打哪儿论他都犯不上点头哈腰回礼。同事们一个一个的过来问候，轮到梁松的时候，这梁松为了表示尊敬，还特意走到马援床头，马大人您得注意休养，争取早日把身体养好了。马援听完之后啊，也没多心，他才不管你是谁的女婿呢，随口嗯，完事儿了。马援这句嗯，可真把站在旁边的家人给急死了。梁松名义上和你是平级，可私底下就跟潜规则似的，谁都敬让他三分。马援当着这么多人，别说回礼了，连句客气话都没有，明摆着就是不给梁松面子。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。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当时在场的马援的家人只能是干着急，谁也没法提醒他。等这些人一走，马援的儿子可就憋不住了：“父亲呐，梁松这身份高贵，满朝文武哪个不对他恭恭敬敬的？那么多人看望您，您都客客气气的回个礼，怎么偏到梁松这儿您就不客气了呢？”马援一听这话可就不乐意了：“我干嘛给他回礼呀？按理说我跟他爹是平辈论交的，就说他是皇上的女婿，身份上比我尊贵，那他也不能不讲究个长幼尊卑这辈分问题吧。”几个儿子一听马援这话，这后头的话呀想说都给噎回去了，心里全琢磨但愿没事儿吧。真能没事儿吗？梁松自打出了马家的门，都快把这马援祖宗八辈骂一溜够了。好你个老东西，在我面前倚老卖老，这世上除了我爹，只有刘秀一个人敢把我当小辈儿看。如今你一个马援冲大辈儿，都冲到我头上来了。你要是私底下冲个大辈儿啊，也就罢了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就连你们家奴才都瞧得真真的。什么意思啊你这是？想借着踩过我给自己扬名立万？哼。梁松这边气还没生完呢，马援那边紧接着又干了一档的事儿。这下马援在梁松眼里头那就是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了。马援当时为了教训他侄子，就给这侄子写了一封信。这信里头找了一个反面教材，是朝中大臣杜季良，说他这个人呢爱说人是非，为官之道不能这样，你别学他，凡事要入于耳而止于口。要说这私人信件呢，除了马援和他这位侄子知道，就不应该有第三个人知道。可这事儿就巧了，这信愣是落到了第三个人手里。这人谁呀？他也是一个朝中大臣，瞧见这封信之后直接就递给刘秀了，说控告马援污蔑朝中大臣。刘秀一瞧这封信呐，先不管马援怎么污蔑，反倒是要求对这杜季良先严查。结果这案子查来查去，愣是把驸马梁松和窦固，也就是刘秀另外一个女婿给牵扯出来了，说他们两个不分好坏，和杜季良关系好，有往来。这下刘秀可真急了，先是把那倒霉的杜季良给罢了官了，紧接着就给他两个女婿臭骂一顿，吓得梁松和这窦固啊又是装可怜又是做保证：“父皇啊，您看在公主的面子上您给我们个机会吧，您也不想公主成寡妇吧， 我们保证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不让您操心了。好家伙，这俩人呐，这脑袋磕头快磕成寿星了，这才让刘秀放了一马。不过这事儿说来也好笑，马援当初那封信就是要告诫他侄子，做人不能说人长短，凡事听听知道了，心里有数就成了，千万别到处张扬，否则必定惹来大祸。说的挺好，到了呢，马援犯的就是这错，不光说，还白纸黑字写下来了，攥到别人手里就成了证据了，想不承认都不行啊。先是马援当着那么多人面让梁松下不来台，紧接着又因为马援的这封信给梁松找了这么大的麻烦，您就可想而知，甭管是被罢官的杜季良还是梁松窦固这两位驸马，那恨马援恨的呀牙根直痒痒。就像马援自己说的那样，如果不能入于耳而止于口，必定惹来大麻烦呐。在这之后，马援不光自己碰上了血光之灾，就连他的家人都是劫难连连。当然也正是因为马援的这些经历影响了他的女儿马明德的一生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张开眼，勇敢在一瞬间，奇迹的感觉，生命中注定的危险。漫天烟火还耀眼，一颗花上开到永远，摘上心都有美，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，围绕在你枕间，守护你的嘴边，想穿慢慢靠近的一些，最爱你没极限。你的眼听着却很危险， 我爱你， 幸福的感觉，然后一瞬间确定，慢慢我才了解，为等待我溶解，让世界快乐画面。一颗花上开到永远，摘上心都有美，心上满满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